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是在翻看朋友圈，还是在看看明天的安排？时间来到2008年5月18号22:05:38，周准在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向你问好。周末愉快，你还好吧？心情怎么样？吃晚饭了吗？这都是一些非常客套的打招呼的方式。其实我还是很希望，很谢谢你每天晚上来到这里，看看直播间的样子。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精心布置的直播间，后边是一个揉眼睛的男子，十点大陆机，海报，我们的台灯，我们的扬声器，我眼前的这么多电脑，其实还有我准备的音乐，都是为你们准备的。每天晚上就是这样。我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很舒服，那个舒服的感觉是不能用语言去形容的，就是你觉得格调啊、味道啊、气息啊都很符合你的审美，我就很开心。周准在北京周末的晚上要跟你度过一个有音乐、有聊天、放松这样的一个心情的夜晚。其实很多时候呢，特别复杂的东西或者特别简单的东西都会被深夜慢慢的给赶出来啊！我们今天不管你是简单的灵魂还是复杂的肉体，我们都可以来聊聊天，听听我选的歌曲。其实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下载了一些听歌的 APP 啊，就是每一首歌曲如果很多人喜欢呢，就会有留言，你会经常看到一首歌999加很多的留言。翻看留言是很多歌手和很多很多朋友的习惯啊。莫大轩，你刚刚回到宿舍哦。宿舍里有几个朋友啊，是他们都还回来了还是还没有回来呢？因为周末的宿舍应该都比较冷清，对不对？如果走读的话就回家了，住校的话也许会回到宿舍，向宿舍的朋友问好。说到宿舍呢，很多小时候想宿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没有，应该是不是现在的宿舍已经跟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空调，没有空调，没有电视。现在大学几个人了？是不是也有单间了？哎呀，反正现在的变化太大了，我都特别羡慕现在的学生。我有时候会想，回学校上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以听听老师的教诲啊，闻闻粉笔和橡皮的味道，哎，真是美好，美好极了。大学生来了，欢迎大学生朋友啊，欢迎所有的大学生朋友入住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里面坐啊，前面有大座啊，可以点点毛豆花生串什么的，随便坐下来啊。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我在很多年之前一个早间节目当中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而且那张专辑啊 I'm David 我觉得那张专辑真的是横跨了很多很多年之后还是很经典。那个时候陶喆先生把 R&B 的这样一个风格带到了华语的世界，带到了亚洲的乐坛，整体那张唱片每首歌都是高级的啊，而且现在拿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第一首歌你也许听过啊，10:30的飞机场，现在有很多空中飞人，对吗？商务人士飞来飞去，有很长的旅程，可以翻各种的黑卡。10:30可以是早晨，可以是晚上，反正有很多商务人士呢，在机场里等待的时候，心情还是不太一样的。10:30的飞机，当机场敞开的时候，它会出现吗？ 10:30的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渴了还 到老。叮叮叮叮叮，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陶喆的十点半的飞机场的演唱当中，编曲当中我们听到了难得的真的是年轻的生命力量啊！当时陶喆是真的很年轻，他的嗓音可以驾驭很多的婉转的 soul 和 R&B 的风格的演唱啊。其实从很多的侧面也是告诉我们，如果想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或者一个工作的状态的话，一定要对你的身体负责任，好好的保养它。比如我这个年龄真的是啊。来一杯温温的水，水里面泡一点红色的物体啊、那物体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枸杞，好不好？那能是什么？罗汉果，对不对？胖大海啊，还有那个麦冬等等的一些东西，只要对嗓子好就好了，对不对？只要让我的，让你的，让大家的身体变得好起来。其实不要老说，哎呀，我不服自己老。其实老不是一个贬义词，老是一个你很成熟，你很世故，你又有很多很多的生命经验哦。刚刚看到一位听友在花椒里，朋友说他叫司公子哦，他说那个留言划掉了， 很啊，他说夜晚是每个人忏悔的时刻，只有在夜晚人才会静下来流眼泪。夜晚的人会很静，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忏悔，甚至可以流下眼泪。想必你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在夜晚一下爆发出来，可以，你可以迎接生命的这个体验，但不要反复，不要经常这样，那你的心就会比较的灰色。我建议你呢，换一个方向啊，听听歌曲，听听相声，很多失眠的朋友可以听听非常有意思的啊，德云社的相声啊，你可以觉得它是一个陪伴，慢慢就睡着了。我就这样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刚刚看到大学生宿舍的朋友说，哎，我们也没有单间，我们也没有空调，大家可以凑钱买一个，对，跟这个房间的那个管库的人员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我老觉得大学生宿舍现在肯定是互联网很发达，无线的 WiFi， 大家可以畅游网络，可以随时听广播、看广播、听十点打录机、看十点打录机。大家可以下载 APP 花椒，搜索十点打录机，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十点打录机，准时打录机和关爱青年计划是两个微信公众账号。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关注我周大准就可以了。莫大轩说，我一般睡不着都听郭大爷的相声，郭德纲先生呢，我觉得他唱太平歌词真的是有一手，非常好，而且他的节奏感也是我觉得在他那个年龄当中非常杰出的人。哎呦，现在大学生朋友都不断电不断网了，真好，好好利用啊，好好利用不断电不断网的宿舍的感受。哎，我想问问学音乐的朋友啊，那位啊，学音乐的朋友，你们宿舍有没有喜欢听广播的？有没有认识我的？除了你认识我之外，啊，也许他们说不告诉你吧啊。好了，刚才那首歌来自于陶喆《十点半的飞机场》的第二首歌，我觉得还是有年纪层次感的分别的哈。李克勤呢演绎了一首《空中飞人》，大家可以仔细听听这首歌的前奏的部分，就好像啊，就是天天飞来飞去的人很光鲜亮丽，忽然在十几秒说之后一个大概的情绪转变，你会觉得在飞机场里等待呀，一站一站的转机接驳的时候，很多人是疲惫且孤单的。你看是不是飞机场很漂亮，有非常多的烟花，有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忽然你会觉得音色一转就在这里了。飞来飞去的人，你是 我连飞天绝地，从没丁点乏味，因何与你天天的去飞，尝尽失手堕地，还被贬到后备，只得我肯陪着你学飞，不怕死，千秋上捉得紧你，真实里从无办法远飞，最后总失之交臂，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斗拍档欢喜，从来分开两面高梯，隔着你我不止20米，熟练的开始手势，我当向你接触范围，来回空中跌宕高低，我辅助你摆出各样姿势，节目完灯渐逝，没缘分却只得默契。 我老觉得飞来飞去的人，他有很多的商务的要求，但是也有很多人飞了很多公里，几千几万公里去见另外一个人啊。飞机上呢，打发无聊时间的时候，你会想很多。我在飞机上看了很多的电影。而且有部电影不止一次的看过，还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秋上捉得紧你，真实对从无办法远飞，最后总失之交臂，为何日夜浪漫对你仍然像斗拍档欢喜，从来分开两面高梯，隔着你我不止20米，熟练的开始手势，我当向你接触范围，来回空中跌宕高低，我辅助你摆 只怕在某天会给取代，刻意逃避被你望见这伤势。 李克勤先生的这首《空中飞人》，觉得李克勤先生的表达非常的稳健，而且充满了高级和深邃的味道。这首歌来自于 FM 98.2，李克勤带来的《空中飞人》。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一首空中飞人之后呢，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匆匆。很多人在飞机场的时候，除非你过了安检到达一个可以候机的区域之后，显得不是很匆匆。当然也不一定，比如说有一个香港机场，你可以在进去之后买很多东西，也在匆匆的赶路哈，不停的逛一家店挨着一家店。但是进那个安全之前呢，很多人都是匆匆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匆匆的，我不希望你来到这里匆匆就走，慢慢的静下来听我的节目，你会得到一些小小的启发。匆匆的赶路，我们每天都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的刷牙洗脸吃饭，甚至没有人吃早餐就已经挤到了公交车上地铁里，匆匆的参加一个事情，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匆匆忙忙的回家，匆匆忙忙的赴约。有时候我们觉得匆匆是自己给自己的，对吗？当然除了很多的客观因素之外，我是那种不能停下来的人，就是比如说我的体力，我的嘴巴，我的眼睛是不能停下来的，我非常的敏感，我也很喜欢去做些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力所能及，而且我会很奋进的做很多事情。我一旦空下来，除非是我休假的时候，我就彻底放松，我什么都不想，我甚至连手机都不要开。但是现在没办法，会有很多的业务，会有很多的一些联络，所以手机也会开着啊。但如果真的想让一个去世外桃源的地方，我真的要关掉手机，每天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像孤云野鹤般的生活，怎么样？不错，很酷，抬头就是瀑布。我是子龙，庐山升龙吧，那种感觉。但是有些匆匆，我忽然就想到了亲情的一面。比如说我离家来到别的地方打拼工作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都是匆匆的走开，假装自己很坚强，小翅膀很硬，肩膀很宽，留给爹娘的是背影和匆匆，对吧？于是我就想把这首 MTV 奉献给你。李建清是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也希望李建清在他师父的栽培之下有更好的发展。有请李建清，匆匆。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睡李湘的行李，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银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光荣，路的尽头。

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欢迎你在22:33:30继续锁定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十点达录机。很多的听友在想，不是广播节目怎么会可以收看呢？现在呢，FM98.2 是全中国第一家可以视频和音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广播电台，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最快捷的是拿出你的手机或 iPad 或者是电脑啊，下载 APP 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了。很多的感觉会被夜赶出来哈，刚刚我随意刷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哈，就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家里或者自己的小房间当中点一两杯自己喜欢喝的酒精饮料啊，互相聊聊天，很舒服，说什么都不会烦的样子，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啊。我老在说，如果直播间里有一杯红酒或者有一点点可以那种调节情绪的部分，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的舒服。我会感觉啊，我一定尽力把这个节目让大家有一点点微微醺醺的感觉哦。5月16号、17号、18号这几天还有15号，反正很多歌手发了很多的单曲，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我觉得真的是外向的孤独患者，真的，我觉得他有这样一个倾向。他是谁呢？这就是很有意思，但是又被很多人评价说来说去的这个人。你看他戴着耳机写音乐的时候还蛮认真的啊，他就是薛之谦。我无关他，也不关心他的私人生活，我是觉得他的音乐有时候还给人很多人共鸣哈。不管是从认真的雪方圆几里，还是到演员，还是到动物世界，还是哑巴，还是最近这首我觉得也很好听的歌曲肆无忌惮。有时候人索取的时候肆无忌惮，表达的时候肆无忌惮，收场的时候却极其冷静和寡断。你是个肆无忌惮的人吗？在情感世界里，有请薛之谦。 角色精湛，主题最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浪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遇的快感。 我总是把对我的好误以为是你给我的爱，有这样一种情绪很复杂的生活呢。我总是把别人对我的好误以为他给我的爱。关于你我的岁月

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有几个电视剧我是特别有情绪化的感受的，一个就是《永不瞑目》，赵宝刚导演的作品，捧红了很多人。我觉得赵宝刚导演很会选择演员，就像拍电影的张艺谋先生很会选择角色一样啊，都是一样的。在那部电视剧当中，让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多优秀的情节以及我从来没有涉猎过的情感世界。当然，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很好听的作品啊，一个是罗中旭，一个是孙楠啊。我觉得欧庆春和萧彤这样一个角色呢，设立是非常有时代感和有城市画面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里边的不是主角的角色依然演得相当优秀啊，孙红雷演得也不错。当然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首歌曲。每当听到你快回来的时候，每当看到那个 MTV 出现陆毅演的角色萧彤在铁轨上走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大衬衫，穿了一个白 T 恤走向屏幕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现在电视剧没有的情绪。好像人过了三十岁之后开始复古，开始怀旧了。我就早就开始怀旧很多年，我现在看到一个小的咖啡馆，一个复古店，一个雷锋的帽子都会觉得让我驻足很久。一张老唱片，那趁着夜色我们把这个情绪揪出来。你有没有这种情绪啊？就是看到一些老的电影、老的电视剧、老的音乐、老的唱片的时候，你的心里边特别温暖和踏实，没有会忽然失去它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叫做怅然若失，叫做措手不及，不叫心安理得，叫勿忘心安，叫笑着迎接，笑着送他远去。孙楠，你快回来。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忧伤反复纠缠，我无法躲闪，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 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你快回来，还能可以感受到孙楠对于演唱事业的自信啊，那个非常高的小高音永远在颤抖。我见过孙楠很多次，跟他聊过很多天儿，他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大连人哈，然后呢也很热情，很活泼，很爱踢足球，然后现场的演唱绝对是厉害的啊、哦，是练过功底的人。当然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也是夺得在国外的马来西亚应该是那个地方，如果没记错的话，一首星光灿烂夺得金奖的提名，非常的厉害，罗中旭。今天晚上我会以罗中旭的这首《见与不见》跟大家说再见。不管你来到我的直播间，你是僵尸粉还是真实粉，还是真实喜欢这个节目的听友，我都希望你能在这个见到我或者不见到我听到我的节目当中有一点点的收获，能够察觉一个在深夜直播的男主播他的心情，他的变化。你来或不来，见或不见，我都在这里。明天晚上是甜甜的唐甜甜，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咯。我希望你永远清澈，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积极向上。拜拜。 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情依然就在那里，已经依然不来不去。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宣不灭，不曾不见。远或更远，我的手就在你手里，跟或不跟，我不舍不弃。疲倦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淡然相伴，默然相爱。疲倦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依然寂静欢喜。我的手就在你手里，跟